第十集，开大。绣有龙纹的明黄色绸缎被他苍白的手揉出一个个褶皱，恍然之间竟有一种缠绵悱恻的香艳错觉。楚卫慢慢皱起了眉，这才想起这个皇帝去年才刚刚立冠，不仅如此，身体还无比病弱。 真是无用。 圣上，您还好吗？ 顾元白骤然捏紧了手中的床单，苍白的手背上青筋凸起，像是玉佩上精心雕刻的纹络。顾元白靠在床边，咳嗽的声音终于渐渐减弱。咳嗽声没了，粗重的呼吸声却还在。顾元白闭着眼睛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半晌他才颤巍巍地按着床面起身。这样的身体顾元白已经习惯了，他费力地站起了身，明明狼狈无比，却镇定地同楚卫继续说着刚才的那番话。 不用担心会有别人知道，朕派人暗中送你回家，也会惩治擅自将你绑来的那些奴才。 楚卫静静地看着他，年轻皇帝的身子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不好，一番咳嗽下来，眼角已经绯红，唇如胭脂染色，就像是哭过了一样。相貌比他想象之中也好了太多太多。楚卫被称为京中第一美男子，时下又把浩南风一事引为雅事。但经受过诸多来自男子的大大小小的暗示之后，楚卫近乎厌恶一切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子。被五花大绑的时候，他心中已经燃起了滔天杀意，知道自己被送上了龙床之后，杀意更是凶猛，即便是大逆不道被株连九族，他也要让这个昏君付出代价。可唯独没有想到，这不是皇上的主意，也没有想到皇上竟然长得如此貌美。楚卫恶劣地在心中用貌美两个字形容皇上，以疏解先前强压在心中的怒气。楚卫生的美却并未是男生女相的美，他的美是将俊字发挥到了极限，如明月皎皎，晴朗高峰，眉目间的英气不少，更是身形修长矫健，犹如一只蓄力的猎豹。如果让顾元白选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身体，俊朗健康。相比于楚卫，他如今的样貌反倒缺失了一些英武之气。楚卫沉默不出声，顾元白以为他心中还是膈应，叹了口气，随意坐在了床侧。 若是朕没记错，你父亲应是礼部郎中吧？ 这副闲聊的架势由圣上做出来，会让被闲聊的人无比的受宠若惊。楚卫被人松了绑，恭恭敬敬地从床上下来，同皇上行礼。 圣上记得是。 顾元白不着痕迹地打量他，挥一挥袖，让人送来椅子，自己也披上了外衣，坐在了平日里处理政务的桌旁。 你父亲曾给朕写过折子，讲述过治理黄河水患的道理，朕还将其中的内容记得清清楚楚，虽有些缺憾，但不失为良计。但那时朕大权旁落，确实无法即刻实行了。 家父对治理水患一道上了解颇深，那一道奏折我也看过，在我看来已是世间最为精妙的办法。圣上从未出过宫门，现在却说这道奏折还有些缺憾。 楚卫不自觉地皱起了眉，他低下头沉声请教。 还请圣上赐教。 顾元白也不客气，他只是略微翻找一下，就从层层奏折之中找出了楚卫父亲的那道奏折。楚卫瞧见此，面上稍缓，至少这皇帝是真的在意了。 黄河水患自古是历朝历代头疼的问题。楚卿言明三点：一是水患前的预防，二是水患中的抢救，三是水患后的赈灾。 顾元白手指随着奏折上的字句移动，楚卫不自觉地朝他指尖所指的地方看去。 唐太宗设置义仓及长平仓，以备凶年。他开了个好头，唐朝新修水利，西汉假让三策，想必你赋予熟读。一是改道，二是分流，三是增高加厚原有堤防。 皇上不急不缓，一点一滴地说着自己的想法，兴致来了便拿起毛笔画下黄河弯道，水流湍急，却在他的笔下乖顺平静，侃侃而谈，含带笑意。楚卫几乎是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皇上会有这样的一面。聪明的大脑让他很轻易就理解了皇上的意思，正是因为理解才会觉得惊讶。圣上说完之后才觉得手脚冰凉，他的鼻头泛着些可怜的红，让人送上了手炉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瞧着正细细思索的楚卫，嘴角的促狭一闪而过，缓步踱步，忽然开口道： 楚卫，你可知朕想要的是一个怎样的大横吗？朕要开大忽悠人才了。 楚卫裹着寒风在深夜回到了家中，他沉默不语地拒绝了家中人的关切，独自将自己关在了书房之中。他在书房中枯坐了整整一夜，待天边微凉，鸟啼声透过窗口传来时，他才知晓原来天已亮了。楚卫站起身，推开书房的门，清早的气息冷冽清新，发胀的头脑也瞬间平息下来。 圣上心有丘壑， 他坐了一晚上得出了这个结论。 圣上或许弱小，或许掌控不了兵权，甚至掌控不了内廷，但在那具病弱单薄的身体里面藏着一个野心勃勃的明君雏形。 楚卫脑海里忽然闪过了昨晚圣上弯着腰咳嗽的画面，细白的手指掐着绸缎料子的床铺，手指要埋在被褥之间，咳得眼中有了水，眼角透着红，唇倔强的紧抿却比眼尾还红。楚卫慢慢转过身，他脚步僵硬，然后从僵硬变得坚定，一步步走向了书架。楚大人一来到书房，见到的就是捧书研读的儿子。儿子听到了他的声音，自然地放下了手中的书，坦然地朝他看了。 我要参加三月的会试。 楚卫早在七年前便考中了举人，是那一届举人中的解元，时年才一十又七，才华之名引起诸多关注。但楚卫无意做官，之后的七年便再也没有继续科举。如今一夜之间，楚大人不知道他想了什么，但能够继续科举无疑是好事。 好好好， 楚卫朝着楚大人点了点头，继续看着手中的书。既然要考，那状元之名舍他其谁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